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3:19，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各位周末的下午好哈，我是主持人于飞。又到了周日了哈，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哈，12月12号。在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的同时，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这个剁手哈？但是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每周末能够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的节目。那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还是给各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呢，在上面可以回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所有的节目了。那同时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哈，我们每期节目也会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里啊，点击主页有个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哈，我觉得是一个含网量比较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听过一些网络用语，然后在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会不会使用这些网络用语呢？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哈，像头些年到现在您听过的一些网络用语，您觉得这个网络用语用起来很好哈，就是适用各种情况，我经常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种境况，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在本周一的时候，2021年度哈，今年也确实快过去了，没剩几天了。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是发布了，那这次发布的十大网络用语依次是什么呢？有觉醒年代，还有 YYDS， 还有双减，还有破防，以及元宇宙、绝绝子、躺平。还有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这样一句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最后一个网络用语就是强国有我，十大网络用语是发布了啊。那第一个词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今年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啊，觉醒年代。那今年的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啊，主旋律电视剧哈，也是既有口碑又有热度哈，首次是以这个电视剧的形式去回溯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创立的过程，也是讲述了一批早期的这个共产党人去探寻真理啊，引领这个中华人民去觉醒的一个奋斗的过程哈，也是再现了当时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大变局，也我是从中哈感受到了当时中国人民是怎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剧播出之后确实是广受好评哈，我记得当时也是有网友是这样评论说的，看完这部剧之后就感觉，哎呀真棒，因为之前 就从来没有想象过曾经这个历史课书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哎，真的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呈现了啊，真的有这么一群人把这些当做这个毕生的理想信念啊，曾经下了这个破釜沉舟的决心，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不懈奋斗啊，在这样一部剧里面都呈现出来了。所以呢，也是通过里面的一些人物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100年前青年人该有的模样哈。那这是第一个词，觉醒年代，来自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那我们看第二个词哈 ，YYDS。是四个大写的英文字母，什么的缩写呢？肯定是个缩写嘛，就是永远的神的拼音缩写，首字母永远的神 YYDS 这个词哈，最近也是之前这半年来也是广为大家所用哈。一开始其实它是个饭圈的词，用于表达吧对某人的高度的敬佩和崇拜，尤其在这个今年东京奥运会期间，确实这个词被用的非常多哈。像我们夺得首金的时候，还有后来这个小将全红婵，跳出了三个满分，还有后来苏炳添跑这个百米决赛的时候，那只要你上这个微博上去看评论，基本上都是哎呀大写的 YYDS 往那一放就是刷屏哈。而且后来渐渐的这个词吧，就被引申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去形容人了啊，不光是说这个人是永远的神，还可以说一些，比如说，哎，举个例子啊，我看有南京的朋友说这个鸭血粉丝 YYDS， 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北京烤鸭 YYDS 啊，还有一些这个微信的表情包也用这个词啊，拿起来就用，感觉它适用于各种范围。但凡是我想夸奖一个人或一种物体哈、啊，一种物品，都可以用它来，就是非常棒哈、啊，有一种敬佩和崇拜的意思在里面。这是第二个词，第三个词呢，跟政策性的相关哈、啊，就是双减。双减这个词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了，这个因为为了减轻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哈、啊，也说今年是双减元年。啊，目标是使这个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所以也是在这个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可以说是哈。这第三个词，第四个词呢是破防。进入咱们直播间聊天室的那个朋友们应该看到了哈，我在那个聊天室的互动话题那里写了，就是今年你有破防了吗？这个词吧。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哈，这个原来是在游戏当中是指什么了呢？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御，使对方失去了防御能力。但是后来呢，引申的含义就是指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或看到一些信息之后，我们的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内心深处被触动了啊，心理防线被突破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破防这个词。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咱不光聊聊这个网络用语的事儿，咱也聊聊哈，这个2021年快过去了，今年哈，您有没有经历过让您感觉破防的事儿？这个事儿可以是您经历的，或者是您听说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这是第四个词哈，破防。啊，第五个词是元宇宙。说实在话哈，这对于元宇宙这个词虽然火了很久，但我始终也没太搞清楚是什么。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词哈，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趋势，就是很多人会用这个貌似故作玄虚的一个词去搞一些诈骗哈。所以也提醒大家，但凡是以这个词为噱头，可能会有一些骗局，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对待哈。反正这也是一个新兴词汇了，具体呢我也不是很懂，所以也不给大家解释了。那下一个词我就很明白了啊，这个绝绝子这个词吧，一开始是流行在一档这个网络节目里头的，有一些粉丝哈用这个绝绝子这个词给他喜欢的选手去加油。和 YYDS 也一样，是常用于赞美别人的，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这个人啊太好了，太绝了啊，我们就会用什么什么什么绝绝子这个词哈。确实这个词也是引发了网友对这个网络语言的关注和讨论哈，也渐渐的适用范围也很广了，不仅是形容人，形容物也可以。 啊，比如说你的朋友哈，做这个香辣肉丝，鱼香肉丝做得非常好，你觉得他做得非常好吃，那你就可以说，哎呀，这道菜简直是绝绝子，这个词也可以适用于我啊。这是第六个词，绝绝子哈。第七个入选的十大网络用语，第七个词是躺平啊。这个上半年我记得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谈这个对于躺平啊。现在说现在的年轻人的心态非常的佛系，就是遇到事情都是躺平的，不去奋斗，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基本上这词是指吧，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内心呢不再有波澜啊，会主动放弃，不做任何的反抗。其实这个词看上去好像很丧的一个词哈，好像没有那个奋斗的精神，但其实呢，我觉得更像是年轻人的一种解压和调整的方式吧。有的时候面对改变不了的环境，我们选择去改变心态，来让自己保持一种乐观的状态哈。但是这个词我觉得它也分时长时短哈，比如说你短暂的躺平确实挺好，能够积聚能量啊，为了更好的去重新出发。但是呢，不能长时间的躺平，就是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生活当中的常态，也是不可以的。就是还是青年嘛，还是要奋斗的哈。那第八个词哈，是一个句子，小短句，叫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这个估计大家都有听过这样一句流行语哈。它确实一开始是起始于一段网络视频当中，有两个男子相互夹菜。两个男子啊，相互夹菜，而同桌的另一名女子就在旁边显得很孤单啊。于是呢，这个就有网友在网上调侃说，这个伤害性不高啊，侮辱性极强。后来呢，也就被网友渐渐的给他就传播开了哈。就是指啊，一些事情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呢，却令人感觉很难堪的一个场景。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这样一句话来调侃了哈，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两个人在那聊天，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个成绩哈，比如说谈学习，就说你加油吧，你差一点点就追上我了，这个差一点点就追上我了，这样一句话就感觉像是好像貌似鼓励是吧，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的一句话。第九个词就是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这个是来自于一部影视作品里面啊，大体上的意思就是我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有点不解，有点震撼啊，没看明白，但是呢我却感觉震撼到我了，我会用这句话啊，我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啊。第十个这个十大网络用语的第十个就是强国有我，这是也是正能量满满的一个词哈。这个句子应该大家都听过，就是今年这个建党百年天安门广场庆典上青年学子的一段这个庄严宣誓，来自于这里哈，就是说了一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是青年一代对于党和人民许下的一个庄重的一个誓言哈，也确实彰显着现在的中国青年的这个志气和骨气。哎，这就是十个今年2021年十大网络用语，分别是十个词和小短句哈。觉醒年代、YYDS、还有双减、破防、元宇宙、绝绝子、躺平，还有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以及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最后一条是强国有我，十大用语啊。当然我看网上有很多网友说，哎，这些词都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呀？从哪儿来的呀？我查了一下哈，2021年度的这个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就采用了一种高科技吧，就以智能信息技术为主哈，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相关站点的收录情况的方式而提炼获得出来的。这里面提到的这个监测语料库，它是包含一些视频弹幕啊、网络论坛呐、新闻呐等不同媒体形式的语言资源。其实说到这个网络用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每一年都会兴起一些网络用语啊，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这个网络用语的量也越来越多了哈。像之前复古版的网络用语啊，头些年再早几年什么元芳你怎么看，这当时红极一时哈。还有后来的2018-2019年那会儿什么难受香菇啊，表达是难受想哭的意思，谐音梗哈。还有后来的我想静静，这个网络用语也确实当时让很多叫静静的同学就是背锅，我想静静。还有后来的这个什么咚啊，这种不管是英文还是小短剧都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网络流行语哈。但其实它发展的很快的同时，我也觉得哈，换个角度来讲，也说明了网络用语，确实，它这个没落的也挺快的，因为唐诗宋词，我们不管经历了多少年，我们都能记住，但是估计各位已经都记不太清5年前的那个网络用语了哈。就是网络用语这个东西本身它被经典化的概率就很低，但也并不代表说网络用语就没有意义啊。我觉得还是有时代意义的，因为它毕竟记录了一个时代在互联网上的一个痕迹。的确这一年也发生了很多大事儿哈，比如说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健儿们斩金夺银，还有之后这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永远离开我们，包括这个河南暴雨啊，疫情防控呀，眼瞅着这个2021年也快过去了哈。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呢，咱们也来聊聊这个2021年您经历过破防，就您有过破防的感受吗？那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说实话，这两天确实让我听到了一个很破防的新闻哈。继之前段时间这个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找到了儿子郭新振之后，就在12月6号，电影《亲爱的》里面的原型孙海洋也找到了被拐14年的儿子孙卓。一家人是终于在那个深圳团聚了哈。在那个全网刷屏的那段视频当中呢，我看那个孙海洋夫妇真的是抱住儿子那一刻泣不成声哈。因为被拐的时候孙卓才4岁的一个小娃娃，但是经过14年，这个已经长成了，再见的时候已经长成了比父亲还高的一个青年了哈。那我们首先一起来听听这个父亲孙海洋的一段这个采访的音频哈。 只要一接到信息，不管是有很多人都劝我这个可能不是，但是有一丝希望我都会去。我认为只要一丝希望都要去死，万一是真的呢？我就总是抱着这个万一，万一是真的呢？万一这个孩子是生的，我从找孩子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说找得到的，一定找得到的，会找到的。就感觉到真的找到了我真正的孩子了，现在就是想把他弄回家，慢慢的教他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找到孩子了，找到孩子了，再不用到外面去找孩子了。 当时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就是孙海洋说，哎呀，说了好几遍，我再也不用出去找孩子了，我终于找到孩子了。确实心里就觉得真的很为他高兴哈，14年终于找到了。也相信孙海洋夫妇经历了14年的痛苦，还有自责，当初把孩子丢掉哈，还有这个14年的想念，终于在那一刻全部都放下了。电影里面那个孙海洋，他对应的角色就是张译饰演的爸爸啊。估计看过这个《亲爱的》那部电影的朋友们应该还有印象哈。孙海洋呢，他也是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是这样，把自己的那个包子铺都改成了寻子店。悬赏金额从一开始10万块钱上升到20万块钱。他自己也有讲，在这个14年当中，不断有骗子打来电话，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去放弃任何一个有关儿子的线索。所以2014年这个《亲爱的》上映那会儿，孙海洋也是提出了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说 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放在这个电影的片尾。的确这个电影七年哈，2014年上映，七年过去了，电影里面没有演的结局终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终于上演了，所以很替他们感到高兴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很高兴过后哈，这个孩子孙卓找到了亲生父母，但同时他也要面对那个很残忍但是却是也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他该作何选择，以后和谁过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面对的。因为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哈，我就发现里面有个细节，这个孙海洋夫妇真的是喜极而泣哈，恨不得用尽全身的力气，像要把这个儿子抱到自己的身体里一样哈，抱紧儿子。但是呢，相反，这个孩子呢，看起来就稍微平静一些啊，还有一些手足无措。的确，就是他可能才在几周之前才从这个警察叔叔的口中得知，哦，我自己的身世，现在的养父母是养父母啊，我还有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孩子孙卓也是直言不讳的说哈，我自己感觉到很愧疚啊，亲生父母找了这么多年，一定很辛苦，很疼爱自己。但同时他也说，不管怎样，这养父母养了我十几年，对我这样只活了十几年的人来说，其实就相当于我的全部了。所以我其实是多了一个家啊，这边也是父母，那边也是。但是呢，他对养父母的这份感情和体恤，在网络上让很多网友都意难平啊。就是可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哈，这养父母即便不是说造成他和亲生父母分离14年的一个因啊，但是他确实给孙海洋一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算是帮凶的一部分。养父母一家确实对这个孩子孙卓很好，也让他幸福成长了，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觉得这是建立在另一个家庭长期的痛苦之上，那凭什么要去体谅这个养父母，凭什么要去原谅他们哈？但是我看到这样评论之后，我觉得首先一点吧，一个高中生哈，十来岁的高中生能够讲出这番话，足见他至少他被教育得很好，是一个有人情味儿、重情感的一个孩子，我觉得这一点上是值得他的亲生父母孙海洋夫妇以及我们大家看这条新闻的旁观者比较欣慰的一点。当然这里面引起大家争议最大的就是和此前那个电影《失孤》一样，那个里面的故事原型当中的那个孩子郭新振也是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了哈。很多这个评论我看着也确实有点扎眼哈，说什么哎呀别提什么养父母，这就是买家啊，支持买卖同罪。还有的人说呀，孩子选择就是孩子竟然选择养父母一起生活，确实让人大跌眼镜，这样的言论。被拐孩子的选择吧，的确确它不仅仅是个人自由的问题，确实也牵涉到了这个拐卖儿童案件当中。所以我们如何去对待买家这件事情啊，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个人选择的问题，它确实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法律的尊严我们是必须要捍卫的。所以目前这个孙卓的养母啊，还有在这个案件当中另一个被拐孩子叫福建涛，他的养父母也都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取保候审，估计相信哈，这个依法追责依法惩处肯定是只是时间的问题哈。所以就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法律方面的问题，在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也专门采访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姚志明律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姚律师对于相关方面的一些解读。姚律师，首先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哈，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拐卖儿童罪呢？ 就是把儿童当成商品来进行买卖的这个行为，出售的这个行为。什么叫出售？一般来说你这个是有交易的这种行为，我们就会认为这叫出售的那个行为。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没有买卖啊，我只是说给他点营养费啊，或者什么样的。 嗯， 但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你给的这个费用过高，或者是一次性的，或者说那个就是他经常是以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只是一个买卖的一个行为。 那姚律师，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这个收买方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是如何规定的？ 首先这个行为也现在也是属于涉嫌犯罪的一个行为，就原来我们说的广告里面不是没有买卖就是就没有伤害， 嗯， 其实这个买的这个人也促使了有些人的就贩卖的这个，就是有些人他之所以会去贩卖就是因为有市场嘛， 嗯， 但是如果你以后买也成了一种犯罪的行为，那就没人敢买了，以后他卖就卖不出去，这样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能够就是制止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前我们认为这个买卖买的人他只是他并没有那个，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刑法修正的时候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 嗯，那现在目前的话如果买的话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我们国家那个刑法第241条，如果是收买这个被拐卖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话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前面那个拐卖的那个行为，他的那个行为的话就明显要高很多了。 那就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这样被拐的孩子哈，比如说新闻里说到的这个孙卓，是否必须回到这个亲生父母的家庭，在法律上有相应的规定吗？ 这肯定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拐卖的行为啊，他这样的，他本来在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就是一个受害的一个人，那他因为拐卖毕竟时间这么长时间了，那有些时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那个圈子或者说生活的习惯啊，但是您这时候如果是强迫他必须要回去，这个那有可能不是说损害人，那个有可能反而会损害这个被拐卖的人的这个利益了。嗯，就是说啊，通过这个我们刑法打击的是一个这个拐卖和收买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不可能说是强行说就那个说就是去认定说他们必须回去，那只能说他们的这个收买的这个行为，包括他们之间的这种收养行为，不会成为一个法律所认可的一个行为， 嗯 啊。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收买了以后，那他确实在这个养育的过程中，他确实有些不是说所有买来的孩子都会受到很大的呢。我原来我看那个我们中央电视台都有一款节目叫等着我，我经常也是在看他那个节目里面，有很多收养孩子那个孩子呢，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养父母对他很关系很好， 嗯， 甚至有些人带着养父母一块来找自己的父母的， 嗯， 亲生父母，只是他有这么一个情节而已，是吧？ 嗯， 那你是说你强行让他直接回去不允许那样，那这样的话对这个被拐卖的孩子，有些时候他这时候他已经成立了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 嗯， 对吧？那你这时候这样的话，你只能说这种行为它是不合法的，我们是要说打击的一种，但并不能说就要强制一律的那个。我们只是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你这个收养的人不能阻止那个被拐卖的人回去。 嗯， 如果你要阻止了这种行为的话，那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嗯，像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哈，就孩子在这个收买方家庭里头没有受到虐待，如果说他们亲生父母选择谅解这个养父母这边的话，那这个养父母还会被追责吗？ 这个首先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刑法它规定的是什么样的，它是我们一般把这个行为叫做公诉， 嗯， 这个公诉其实是跟我们那个民事行为里面的私诉啊，就是我们自诉或者什么样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我为什么这么给你解释一下？就说公诉就是说白了，这是国家来追诉你这个行为，你这个行为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它跟被害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你被害人如果谅解他的话，可以减轻他的处罚，但是不能说因为被害人谅解干脆就不构成犯罪了，不是，因为我们被害人他没有这个权利来处置的。客观的来说，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设定刑法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因为他损害的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利益，其实这种拐卖的这个行为他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利益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被害人选择谅解他，那一般来说这种谅解的行为会成为法院在定罪量刑在量刑的时候要参考的一个情节。比如说这个人确实，比如说他父母养父母啊，对这个孩子啊拐卖来了以后他非常的好，当亲生孩子一样的，那作为亲生父母看到这种情形 他会非常庆幸自己的孩子还很幸运的啊，那个找到一个相对来说对他很好的，这么多年他的担心啊，他就可能觉得嗯，虽然揪心哈，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幸运。 嗯， 这个时候他选择原谅，那这是一种从一种情感上来做到的。但是并不能说因此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这个收买的行为就变成合法了，那这个意思就会变成只要我对孩子好，那就不构成犯罪了。那这样相当于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嗯，去认为嗯，就说要认为这个拐卖行为变成合法了，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 嗯， 也就是说你对他好，让谅解他并不会把这个性质改变，他仍然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因为我们只有从源头上堵住了这个行为，才能够避免这个有些人这拐卖的行为才能够少一些，是这样的。 嗯，那刚才姚律师您提到了哈，就是作为收买方，他在量刑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拐卖的人要轻一些哈。但是很多舆论现在也在说，就是很多网友在留言说，这个买方跟这个拐卖者其实他们应该去同罪的。您觉得在我国法律来讲的话，买拐同罪哈，未来有可能会实现吗？ 嗯，是这样的哈，拐卖或者什么样的，对对，至少在我们明面上看这个那个量刑的这个弧度来说，好像还是要轻一些的那个。 嗯， 主要是说因为他买，其实很多人是买孩子是因为是确实是有不得已的，有些人比如说没有生育能力或者什么样，他可能嗯，就你去正规的收养他又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啊，他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哈。 嗯 啊，但是你拐卖的行为他就不是了，他是纯粹是出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情况， 嗯， 驱使或者说把人当商品这样来买卖的一个人，他的这个至少在我们看来，在我个人看来哈， 嗯， 这种情形确实是非常应该是更为恶劣一些，在我看来就是更为恶劣。嗯，其实我们刑法在做一个对于某一种犯罪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或者规定这种刑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实际上要看他的主观恶性和对社会的危害性。你比如说这个买的这个人，假设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这个人比如说他买了然后又或者说又去卖，这是一种收买的行为。 嗯， 还有一种情况是实践中可能还会存在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想买然后怂恿那个人去贩卖，就说好了你去卖翻过来，然后我就买，终于买了。 嗯， 那他这种买卖的行为实际上在我们看来也是非常恶劣的一种行为，因为他甚至他那两个人是变成链条了， 嗯， 是吧？所以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量刑的时候肯定也不会特别轻。 嗯， 我们如果这某一类的大体的情况下，总的来说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买的行为可能要是比较轻一点，但是并不是说哦，在任何情况下买的行为都算是比卖的行为要轻。他如果两个人甚至是合谋的那种情况嘛，那我们可能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买卖的问题了。 嗯啊，嗯，这要分情况来看哈。 嗯，对，所以他这个情况不是说啊，我们是还是这么说，一个刑法他对这个行为他进行一个定罪或者量刑，实际上是看他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嗯，是这样的一种角度来确定的。而不是说哪一种行为就一定是轻，哪一种行为就一定是重，只是说大部分我自己这么那个打眼一看上去啊，大部分买的人不会像我说的那么恶劣，他只是可能考虑到自己的自己的能力啊，或者生育啊，或者什么样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嗯，也谢谢姚律师，非常感谢姚律师的解读。嗯，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音频呢，是我在那个节目之前哈，针对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去采访了一位律师，然后也请这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姚志明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些专业的解读哈。那从我这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不管是之前的这个郭新振哈，还是这次的这个孙卓小朋友，都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拐卖儿童罪犯就极其残忍 啊，摧残人性的一面。我看到一个网络评论哈，就是说这个对于孙海洋来说，可能暂时找到了当年被拐的儿童，但是呢，他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孩子。这的确就是人贩子可恶又可怕的地方。所以随着现在这个新技术的革新哈，包括现在有摄像头啊、DNA 技术等等，公安机关呢也能做到这个更快、更加精准的去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情况。也相信这个类似的悲剧肯定是越来越少。希望是那句话吧，天下无拐哈，确实给各个家庭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但是也确实我看到了很多就攻击这个孩子孙卓的一些言论哈。在这儿我也是想表达一下个人的观点吧，我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个孩子一些包容和理解啊。他一边确实是一边是这个基因自带的血缘，那另一边是有养育之恩的亲缘，怎么两全啊？可能昨天还口口声声喊爹喊娘的亲人啊，今天就告诉你啊，他是罪犯啊，你要不能认他们为父母了。这个我觉得对于成年人都是很难处理的一种理智和情感的一个对决哈，更何况是一个刚刚十来岁的孩子，就是他们怎么选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个很难选的事情，可能只能是从情感出发去得出一个简单答案，就是那谁对我好，我肯定是不能辜负谁的哈。确实这个不管是就是寻亲这个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亲生父母哈，还是养父母这边悉心的呵护，都是我觉得是人类情感比较美好的一面。而且这个孩子确实也在被拐之前还没有记事儿所以在他和养父母相处过程当中也的的确确积攒下了这个超越血缘的比较深厚的情感，也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像一些网络就是评论指责这些孩子留在养父母身边，这孩子太不像话，是认贼作父，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比较残忍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设身处地的去体会这个孩子的心情哈。所以这个事情的进展也是就在12月9号的时候，父亲孙海洋把孩子还是送回到了这个当地的学校，他也是说不可能让他突然之间放下这边的生活啊，孩子也需要时间，也相信孩子会回来。所以出于对孩子的爱和保护吧，这个父亲也是给予了非常大的理解和包容。可能或许对他们来说找到这个亲生孩子是可喜的开始，但是接下来的每一步呢可能还会伴随着纠结啊，到底这边还得追责和维权还要进行到底，同时呢还要为了天伦之乐和孩子的感受要做出让步，这里面可能不免有遗憾也有不甘，但至少这个结果是好的，至少这十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哈，就还是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就还是给这个孩子一点点空间哈，做到这个不打扰也不网暴不伤害，把这个事情的解决的权利和过程就留给这个当事人自己，留给这孩子自己来做决定。时间嘛是最好的答案哈，只有这个事件的经历者当事人才是最好的那个答题人。所以在呼吁就严惩拐卖犯罪的同时哈，我们也是多给这些当事人们一点理解和空间。那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来聊了聊就是网络用语方面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就是今年你破防了吗？在节目开始呢也是给大家说了一下今年十大网络用语有哪些，这里面有一个词就是破防哈。所以今年有没有你经历过一些事情或看到一些事情让你感觉心理上有一种破防的感受呢？那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哈。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红果说哈，我没有用过这个词但是听说过破防这个词哈。泪落心田说，今年看的两部电影，一个是中国医生，还有一个长津湖，以及听到的一些歌曲让我感觉破防了。博荣说这个 网络用语不太会用，倒是经常听小辈儿们说哈，有的词像听天书一样，一点都不太懂哈。还有燕玲说，看到这个抢险救灾的消防队员、救人牺牲的野外救生员都会破防。的确，今年这个包括这个暴雨啊，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看到了一些英雄哈。所以这个过程可能大家看了都比较感动。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中国航空的这个神舟十二遨游太空感觉到破防了，宋彦军也说太空课堂觉得挺破防的哈。还有朋友不太了解这破防这个词哈，我看那个聊天室里面宋彦军也给大家解释了，您解释的非常到位啊。破防了的意思就是说心理防线被突破啊，这个词常常呢在人们看到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使用这个破防这个词啊，让您心灵上有震撼和感动的时候。宋彦军也说被一部电影《长津湖》破防了啊，致敬这个志愿军战士。特梅普说破防倒没有，但是呢被破门了两次，破财了。您也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防盗门锁一定要，不知道您这个破门是怎么个破门法哈，是这个有丢东西没有，所以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年底了啊，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啊，尽量避免不要有损失。这个自由行8778哈，也就今天的话题说了说这个自己的观点哈，有买才有卖，才导致那些不惜以犯罪的方式去铤而走险的去拐卖儿童，导致失去孩子家庭的痛哈。用户575也说，我国对这个新冠病毒的防控工作让我感觉确实是破防了。的确大家可能对破防的事情都有不同的观点哈。还有笑看未来说，看到这个寻亲节目就会破防。不管怎么说，这一年确实是有很多感动的感触深的事情发生，所以说大家也用这段时间可以好好回顾一下2021哈，看看这一年都收获了什么，包括年初定下的目标有没有实现，做一个很好的年度总结哈。那今天时间有限，就不和大家继续聊了，稍后呢是整点快报，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再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